喜三那不后天去？ 喜三，你别后天去。 怎么？ 那孩子今天生了，你们后天去啊？那孩子要明天生的，你们这不得大后天去吗？那孩子要后天生了，大大后天去。孩子要大后天生了，大大大后天去。啊、要是大， 这。我明白了，明白了， 对不对啊？ 反正三天呢， 哎，反正你们等着吧，这就快点， 我们就盼着吧。 哎，盼着吧， 盼着赶紧养活吧。 别盼着养活呀！ 啊，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一结婚就怪了。 哥、哎、呀，小孩他妈还没结婚呢，啊，你就找办喜三呢？ 怎么先订婚去呢？ 订婚什么呀？他结婚以后一辈子不生养呢，啊、白等了，合着。 本来了，你这事儿，我问问你 啊， 那是姑娘结婚的事情大，是生小孩事情大？ 那事儿都大呀， 都大、啊、哪个事情最大？ 那当然是结婚，姑娘结婚， 是啊， 这事儿大。 结婚了 啊， 找你们参会，你们不去吗？ 啊，去啊去，没错， 是呀， 没错，不去， 去吧， 啊，去， 我说好的。 好，我连让都不。哎，哥，你再敲水喝，拿得开了，你信不信？ 怎么了？ 四岁的姑娘就结婚呐？ 谁说四岁了？ 你刚说的。 你不听。 怎么个零四岁、啊、 小名叫零四岁、 哎、还是四岁，跟我这起哄是怎么的？纯粹蒙水喝来了。你 来吧， 真有事情 找你们， 真找我们演出。 对、 哦、 我们怎么回事 啊？ 我们那公司开张了。 地点选好了吗？资金凑齐了吗？货源充足吗？有了吗？ 怎么了？ 公司开张。听地儿大了。 北京，王府井知道不知道？ 哦，王府井知道。 王府井有个百货大楼。 哦，在百货大楼 对面。 对。对面 有一个。不吧， 哦，在鞋包布 对面门。 你这画地图呢是的。到底在 对门有一个小胡同。 你就告诉我豆腐房不就完了？ 豆腐房买什么呀？ 买豆腐。 还是的呀，我们这里还带卖豆浆的。 呵，那管什么呀？ 你甭管。 您给我们预备什么菜 呀？干什么？ 您说说，他们要问我，我让他们高兴高兴。 哼，您们没吃过。 啊，没吃过。嚯 啊、 嗯！ 解馋去吧。 哎，好。 要解馋，吃大强排。 对、 啊。我这一说，哈喇子就流出来。 多会儿啊！我也太馋了。是哎呦，那臭韭菜花、嗯、让我们吃。第三盘， 辣椒户外豆腐， 改辣的了。 嗯， 第四盘呢？ 第四盘好 啊，

这还带拐弯的， 能把那醋都给甩出来。 这各地的气氛还真不一样。 哎，要说 立了脆的大喷嚏，您这学学怎么样？ 济南人打喷嚏啊！ 济南人， 咱俩啊！啊嚏！ 谁让 这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 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威克吗？ 这两位可是重演员 刘颖、浩南 做客。 七八年， 我是雅娟，快乐的相伴，聊聊我们相声当中的一些哎，第一个要求你怎么深沉了？ 就是啊，你给你机会了， 是不是 绕大了嗓子？ 从出门吃完到现在消化的差不多了，饿了。 不是，根本就没吃呢。 我说呢，打起精神 还没睡醒。 来，我觉得你打起精神跟因为跟听众朋友打起精神，重新的再打一次招呼，这是你的态度问题。我跟你讲，你太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南。 哟，浩南真不容易，还得手舞足蹈的。来，有请刘颖。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颖。我差点说浩南。 我醒了， 这效果不错，达到目的了。好，我们继续来说说这倒口。我觉得倒口很难，说实话，我也听过很多人的这个倒口作品，尤其是一些相对年也相当的扎实，艺术很精湛。 对， 那您身边有没有比如说年轻人倒口比较好的？ 有啊，我们团就有， 可以列举几个啊。 啊，比如我身边的，你比如说李伟健， 我们同学，他的导火就不错。 嗯， 对 啊，还有这个我们团的 陈安柏， 哎， 我没猜错吧？ 对，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 一个农民演员，这个导火确实不是他一个表演农民演员见长的相声演员，他的导火一定会很好， 而且是必须的，是吗？而且我记得应该说陈安柏老师也凭借这个作品获了一个奖， 对 对 对，获过奖。 嗯，那我们来听听这段《希望》，然后送出这段作品呢，也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在适度的时候可以来继续学一学。如何倒口倒得更精彩。 嗯， 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演出我们这个节目啊。 路四方，路迢迢，水长长，没有对象我心里空荡荡。走四方，哎，我看见了一个大姑娘，头发不长，模样还挺漂亮。大姐，咱看看节奏。 等会儿，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大姐。 你管我叫大姐？ 坏了，你不是大姐 啊！ 我这个心里头一着急 啊， 我这个眼睛就乱了。 是啊， 再搭上你长得漂亮点吧，我就把品种给看差了啊。 我问问你吧，什么事儿你这么急啊？ 没听出来吗？ 没有啊， 找对象啊。 给谁找对象啊？ 给别人找对象，我能急成这个样吗？我呀， 说了半天给你自己找对象， 你多帮忙吧你。 是吗？我得先问问你，你有多大岁数了？ 35了。 35了 啊？ 那边刚离，这边想再续个小的。 谁刚离？ 没结过婚。 我结过婚 啊。打算找个什么样的？ 我这个条件要求不高。 这就好办 啊。 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生，长得像模特， 怎么样？ 难点。 难点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我有优惠条件的。 太好了，说说怎么办？ 这个事儿哈，咱得这么办。 怎么办？ 我先把他调到我们村，然后呢， 你往乡下办活。 上套了， 我跟上套，我也上你们那儿去了。 上我们那儿不要你， 不要啊？ 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看看什么？ 不，我是城里大。 啊， 那都是带电的了， 脑子带电的， 就是那个，看着查，看着查，看着查，电， 就是用上电脑了， 对了。 完了， 我们那会儿老母猪住两间半。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 真是 啊， 一间餐厅，一间卧室，半间厕所，两间呢。 我问问吧，你住几间？ 我住的那就不论间了。 你怎么告诉我论栋啊？ 我们那是一栋楼两栋楼的栋啊。 哦，那个栋。 对了。 那么你住几层啊？ 不宽敞。 不宽敞。 两栋楼。学生有文化呀。 是啊， 有知识啊。 对， 技术上他是我的老师 啊， 在家里是我的老婆，出了门呢、还能给我当秘书。 当 看见哪个卖葛了的后边跟这个秘书啊？ 啊，哎，总经理，这位先生要买2毛钱的葛了，你看咱是称你还是抓呀？哎。 笑话吗？ 说半天呢，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是搞海珍品。你说这个人呀， 啊， 他就是怪了。 怎么了？ 没有钱的时候吧， 嗯， 难。 是啊， 等有了钱呢， 啊， 就更难了。 有了钱， 怎么不会花呢？我就不知道怎么把这个小钱啊， 啊， 变成大钱了。 哦，你这么说我明白了 啊。 所以说你。 太对了，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人关心，没人。过去胡思乱想。 嗨， 哎， 我说，那个，醒醒，醒醒。我帮你个忙， 你怎么帮我？ 怎么帮你 啊？ 这样，我回家先跟我爱人商量一下。 大哥 啊， 大哥，你这个人热情，心眼好。 你 等姐夫，姐夫，姐夫，我的好姐夫呀！ 快快快， 姐夫，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小刀啊， 是吗？ 那不上一回吗？ 啊， 来了一个日本人， 嗯， 要给我做买卖。 好啊， 见了面儿呢， 啊， 人家这个日本人呀、啊，就跟我说了， 怎么说的？ 哈西米买， 儿啊， 他什么意思啊？ 人家说呀，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我不懂哎， 嗨， 好好的一笔买卖，一句话吹了。 我明白了， 哦， 你那是， 你有高冠礼的， 有 东法瑞的， 有 那个什么， 有，你要吧，我有， 你等会儿。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您丈母娘家里产量不低呀、啊。 你这是用也不行， 你不知道 啊？ 再过几年呢？ 啊， 我们那个事业就发达了。 发达了，这五个也不能都要。 我们那个产量可就上去了。 上去了也不行。 我们那个钱， 的倒口活，刘颖推荐一个。 哎，我觉得最经典的还应该侯宝林老师的小台 小抬杠。好，送出这一段，也不经常播。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怎么着？一半炸酱， 好啊，好啊， 怎么样？ 给我来两碗 啊， 两碗， 来两碗 啊。 相声啊，不论碗。 哦，论斤。 哎，也不论斤呢。 嗯， 相声是论段， 论段。 哎，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哦，你这买鱼来了。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 拿耳朵听啊， 拿耳朵听。 嗯， 那行了，听你一回。 这，你呀、你把手拿下来吧。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你不是听吗？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随便听就行。 哎，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预备什么了？ 这位所跟吃干什么？听完了吧？ 啊， 不给您什么吃。 那干嘛听啊？ 哎，还得跟您要钱。 跟我要钱？ 哎， 那行，要多少？ 这倒是。 来一百块行不行？ 一百 啊， 那好 啊，一百块啊。 哎， 一百块交给你啊。 哎， 找个保人呢。 找 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吧？ 当然有好处啊。 有好处 啊，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哎， 没米 呀、那你笨去呀、 这叫什么好处？ 就这么说吧。 怎么说？ 吃了，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 儿。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你呀、别圆圆。 哦，我这。 不痛快。 我怎么不痛快？ 这有点啊不高兴。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就有点别扭。 啊， 你呀、短人一百块钱。 什么？ 你短人家一百块钱？ 你给借的？ 说 谁的保人呢？ 你不是不明白吗？ 我明白，钱没了， 怎么没人跟你要？ 要我也得给呀、 啊！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慢慢来呀、你短人一百块钱呢，你给不了人家 啊，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相声，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么一喜欢，你就把干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哦，这我就听明白。 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学会进退，真心的朋友是谁？我是真心，永不觉得累，谁也不会在心里防备。夜幕低垂，心和天一样灰，进退。真心的朋友是谁？你我都能体我是真心，在心里防备，我愿意伤害我心扉，真情的交汇。真心的朋友是在心里。听见自己的叹息，我也无能为力，无奈燃烧着爱在心里刻画痕迹，一行一行心酸的美丽，真心泪在心里留下惋惜。我不愿意将爱藏匿，无靠无依，我在回忆里忘记，永远不提。 从你的怀里，我知道已失去了你，幸福的距离。心酸的美丽，真心泪在心里留下惋惜，爱断了联系，我不愿相比，思念却无情的堆积，我不愿意在意，从不在意，不相信爱情走。自从那天起认识了你，不知不觉把我的潇洒给你，从今起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的缠绵牵系，只有你能够开启我尘封的回忆，忘掉过去。偏偏我又不能忘记你的柔情蜜意，从今起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的缠绵牵系，只有怀疑，重新找到爱的勇气。自从那天起认识了你，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